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 等死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。 第89集。 众人眼珠子一转，必须重新截图，这次得把站在他身前和他说话的大祭司也截进去。 都来看看咱们府的门面。 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好像是大祭司啊。 跪了。他是怎么把祭司轰下去的？ 他这是要篡位？ 又冷又潮的大佬，真霸气。 我竟然觉得他和那把椅子挺配的。 必须配呀。 十方君面大佬，我好喜欢你啊，表白表白。 杜飞舟也站在人群里看着，微微笑了一下。 这小孩的脾气挺像陈慧兰乐的。 方景行也笑了笑，靠着椅子扶手，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剧情上，免得错过线索。大祭司完全不清楚自己被扔到频道上展览了。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作为谢礼。 十人小队同时看见了弹出来的透明框。一，帮忙占卜血狼的位置。二，祭司施法运气加深。穆家所几个人都无语了。 太犯规了，弄这么一个选项。 他们顿时又望向了某位大佬。江晨就不乐意玩这种选择题，尤其其中一个还特别诱人。他沉默一下，没能抵挡住诱惑，看着小队成员。 我想选二。 就知道是这样。 方景行一向宠他，助纣为虐的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干了。 选吧，从灵环那个看呢，不管选哪个，最后都能打到结局。 于是江城毫无压力地选了二。大祭司便将手悬在他的头顶，扬起法杖，念念有词一阵。 好了，神明会祝福你们的。 就这，我们接下来该往哪走啊？ 任务条上依旧是两个事儿，一是找药师，另一个是带血狼去见伊林。找巫师则已经完成，在大祭司这里交任务就行。他们把任务交完，试着和大祭司对话，发现没什么用，都沉默了。江晨从座位上起身，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。他带着他们出了大殿，没管周围这些玩家，镜子走了几步，突然回头。 我现在去打本，会开出好装备吗？ 穆家所几人一怔，紧接着异口同声。 可以试试 啊。 江晨也觉得有一试的必要，先去和杜飞舟道了别。穆家所几人听他说起挖坟的始末，这才知道原来是这位邮件的功劳，深深地觉得太牛皮，一边加他的好友，一边问道： 哎，大佬，你觉得狼会在哪儿啊？ 他如果只咬月辉的人，可能潜意识里是想报仇。我把月辉组织以前的地址和月辉每次刷新的几个位置发给你们，你们去看看。 几人觉得靠谱，再次道谢，这才出城。 一行人直奔附近的副本，砍瓜切菜似的推完一号 boss， 给大佬让出一条路让他摸尸。江晨便过去摸了一把，只见微光一闪，地面出现三件物品，全是烂大街的玩意儿。方景行忍着笑，看来策划应该考虑过这种情况，所以只在隐藏剧情里有用。江晨再次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，跟着他们打完本，去杜飞洲提供的几个地点看了看，结果连一根毛都没见着。他们只能折回小城，想试试运气加深能不能撞出一个见过狼的 NPC。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完，到了江晨下线的点，他还有些不死心，便走到附近的小河钓鱼挂机，摘了眼镜。剩下的几个人不着急吃饭，继续在周围找狼。镜中人恰好路过，瞥见他们颠颠地凑了过来，好奇地询问进展。 进展很快。 很快是多快啊？ 这一个白天就超过了他们内测的速度。 几位帮主一起点头，虽说最后的大好形势被大佬给浪没了，但他们依然很快。再说万一运气加深，后期会很厉害呢？镜中人顿时惊讶。 不是吧，大佬们内测的时候可是打了20多天呢，他们竟然一天就打了人家20多天的进度。不，这甚至还不到一天，因为晚上还能打。哇塞，这也太牛了吧，你们学到了吗？ 几位帮主陷入沉思，总结经验。 就是脑子要灵活， 不能说 NPC 说什么就信什么呀， 要善于观察，知识储备也要跟上。 那以后咱们再发现新的隐藏剧情能自己打了吧？ 应该。 他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的事儿，暗道受益匪浅，这次打白宫啊是真的值，便自信了点儿。 应该没问题 啊，那就好。 附近不少玩家都在盯着他们的进度，尤其是被林怀虐过的人对此更是关注了，想着收集点情报，免得到时候又被伊林虐一遍。不过他们不清楚具体的剧情，便同步发到论坛上，想听听其他大佬的分析。可惜大佬们没分析，因为他们直接疯了。他们自从得知十方巨灭开了伊林剧情，就一直在等晨星应援的消息。这时看完论坛的图，全都疯了。 他们咱们打的是一个隐藏副本吗？ 这一开始又没有选项，第一个任务不都是找药师吗？ 找完药师不是得配药吗？那个药得配好几天呢。 所以为什么会有拎着骷髅在大街上跑的剧情？ 大祭司又是什么鬼啊？ 众玩家不明觉厉地围观了一会儿，竟觉得有些惨，纷纷点了根蜡。罪魁祸首正领着他的小鸭仔遛弯，他在花园里转悠一圈，吃了饭，消了食，还去看了看昏迷不醒的七号，心情便调整好了。戴上眼镜回到游戏里，发现大外甥竟然在线。谢成岩也是刚上来，得知他们人还没齐，便跑过来陪他钓鱼。江晨查看一下挂机的收获，见是一堆破烂，彻底死心，收起鱼竿看着大外甥。 晚上还忙吗？ 啊，还有两场戏要拍，我上来缓缓。 怎么？ 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 注意休息。 哎，我知道，你也是。 他扫一眼小舅舅左手边的暗冥师，喊了两声，见对方不答应，便知道是没在线。 哎，我听我妈说你养了几只鸭子。 嗯，你要是喜欢回头送你两只。 谢成言想想自家小舅舅的脸，再把鸭子往旁边一搭，便觉得太喜感。 你出院了我去接你，顺便把他们也接回去。 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